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吓。咁啊，今晚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废米悖论啦吓。咁啊，头先咧就都即系花咗唔少时间咧，其实就好似唔系讲废米，就系讲呢个 Frank Drake。Drake 咧，我以前系即系译做系德雷克啦，最多，但系原来大陆咧佢系后嚟就译咗个叫德瑞克嘅，因为你知个瑞字咧，大陆啊最中意用个瑞字，因为呢个瑞字系有个 R 音嘅。 嗯， 啊你知啊、哦，瑞士叫咩啊？瑞士瑞。有個 R 音啊，瑞士咁，所以咧佢 Drake 咧就 德瑞克 德瑞克咁啊 Drake 咁啦，係嘛嚇？咁但係我習慣咗德雷克啦。咁所以咧，但係嗰陣時咧喺個會議，1961年呢個咁樣嘅會議咧，咁啊 Drake 咧其實佢係頭前幾日佢先諗到呢條 equation 嘅，佢就覺得哎呀叫曬啲人嚟開會，但係呢個問題咁龐大咁複雜，真係好似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點樣能夠可以大家 focus 啲咧，集中嚟去傾咧咁？啊，俾佢諗下諗下咧，佢就喺個黑板啦，嗰陣時就寫下寫下就寫咗一條咩嘅方程式，就係我同阿 Jeffy 而家後面噶啦。咁啊，不過咧就係因為佢製作嘅朋友就話，如果佢整到好清晰咧，就會好花，同埋我浩浩汤汤嗰四嘅字咧，可能撈到亂曬龍。咁佢特登整蒙少少，不過都唔緊要嘅喎，蒙少少大家睇到嘅。你睇到咧最左手面咧就係個 N 字大草 N 字，就等於。等於咧就後面咧就一紮嘅因素啊嘅因子咧就係乘埋嘅。第一個咧就大草 R 右上角有粒星，R star 我哋叫做。然後乘咧就係一個咧就叫做啊呢、這個係啦 FP，即係一個英文字母 F 啦，一個原來細草個 subscript 就係 P 啦。然後咧就一個叫 NE，然後再乘咧就 FL， 然後再乘咧就 FI， 然後再乘咧就係 F， 我都睇唔到個字啦，真係。 係啊 ，A 嚟 ，Alpha 唔知係咪 T 啦嚇。咁然之後最尾咧就好有趣嘅，今次輪到我遮住啦，我俾你，就係一個大草 L 嚟嘅。 好。係啦。 咁但係唔緊要嘅，其實大家而家網上乜都有嘛，你一上網打 Drake equation， 乜都有嚇、啊。當然你最簡單你就又係啊，我都講過啦，唔好就咁去 Google 啊。其實 Google 大神呢唔好用文字嚟去 search， 用 image，即係乜嘢都用咗 image 先、其實係最捷徑嚟嘅，文字你點睇得咁多 document 呢，嘥氣嘅。總之你打咩字落去，你撳咗圖片先，唔好撳文字檔。咁、你 Drake equation 其實有晒㗎啦，因為佢啲嗰啲圖片都有晒，呢個 Drake equation 當係圖片咁寫晒出嚟嘅，所以你一睇就好清楚㗎啦、所以你唔使呢我後面呢個咁樣嘅睇到眼都懵㗎。咁其實佢咩意思呢？其實佢就係嘗試去表達一樣嘢，就話就算我哋將我哋嘅注意力整係只係放喺我哋嘅銀河系，咁而家喺銀河系呢一刻啊，究竟會有幾多個啊可以同我哋互相溝通嘅文明存在呢？呢、這個就係大草 N 啦，佢就要去揾啦，揾呢個數字啦。咁個答案就咩呢？佢就話嗱，其實我哋可以將佢呢就 break down 嚇、啊。好多唔同嘅考慮，咁唔同嘅考慮呢，嗱啱啱阿 Jeffy 個頭遮住嗰個呢就是、大草拗嘅一粒星啦，嗰、那個其實咩嚟嘅呢？原來佢就好有趣嘅，佢就話喺銀河系入面呢嗰、那個行星形成嘅速率，即係每年有幾多新嘅行星形成喎，好有趣喎，開頭你唔會諗到呢個因素喎。咁開頭我最先睇啦，而家講咗幾十年前啦，我讀中學嗰陣時睇啦，都唔係好明嘅，但係唔緊要，我睇後面嗰啲，後面都好易明嘅啫。第一個啊 ,FP, 就係話我俾你有幾多粒行星啊，譬如我用百分比嚟講最好啦，百分比我就係譬如100粒嘅行星永恆嘅行星，即係好似太陽咁啊，究竟有幾多粒係有 planet 嘅呢，係擁有行星嘅呢，咁係咪呢個百分比啊，咁、當然呢即係可能係細過百分一嘅喎，頭先我講過啦，可能1,000,000分之1啊1,000,000分之1啦，咁但係總之即係話我有咁多粒行星， 行星裏面 會有幾多係有行星，咁呢個就係嗰個 ratio 啦，嗰個比率啦。但跟住落嚟嗰個就 NE 呢，就即係話即使有一個 star 佢係擁有 planet 嘅，即係唔好意思用英文因為方便啲係咪，即使有一粒 star 我哋知道佢擁有 planet， 喂，但係可能佢嗰啲 planet 呢係唔適合生命居住喎，全部都一係就太近個母星，一係就太遠個母星，一係個質量太大，一係個質量太細，咁所以呢係完全唔適合生命嘅成長嘅，咁所以就叫宜居行星啦 ,habitable planet 啦，咁就係個比例又會幾多呢，咁呢個又一個 ratio 囉喎、就係、是、NE 啦。再下面嗰個呢就係 FL 啦，就係話喂，就算有個宜居行星 habitable planet， 但可能佢都系一个可能系空荡荡嘅天堂。 嗯， 即系话佢系 冇人冇生命， 冇生命嘅，佢移居就唔表示佢一定有生命。 系， 咁所以即系话嗱，就算我话有100个移居嘅星球， 嗯， 但系究竟会有几多个系真系有生命喺嗰度嚟去形成嘅咧，去滋长嘅咧？咁呢个又系一个比例嚟噶嘛？ 系， 系嘛？即系佢好好严谨啊，即系咁样嚟去思考。好啦，咁啊，假设下面咧就 系 FI 啦，系 FI 咧仲有意思嘅就系话，喂，就算你有100个星球上面都有生命噶啦，即系而家去到呢个地步啦，但系。究竟有几多个星球系会发展出高等智慧呢？ 嗯， 系嘛？ 系啊， 即系我哋而家啲 internet， 你谂下地球上面啊，起码有生命啊，都形成到而家都超过38亿年。 系， 但系高等智慧咧， 到到而家呢刻 都系呢刻先有啫，短到冇得再短喎，系嘛？ 系。 咁所以其实高等智慧嘅出现，可能唔一，即系应该话唔一定系必然嘅、哦，可能即系话一个星球佢系拥有生命，但系佢可能永恒地都系拥有一啲。即係好低等嘅生命， 嗯、 或者最聰明可能都係海豚嘅啫。咁、 嗯、 去到海豚，咁海豚就冇咩嘅喎，或者嗱，佢都唔用海豚啦，譬如、嗯、最聰明都係啲而家樹上面嗰啲馬騮咁啊，好啦，咁但係所以跟住落去咧，我哋有興趣嘅就係咩咧？最後嗰個 F 啦，嗰、那個 F 咧，雖然我而家蒙查查睇唔到佢個 subscript 係咩咧，但其實個意思就係話，喂，即使有高等智慧生命， 嗯、 高等智慧，咁如果我哋話，我哋即係而家啲人都好寬鬆啊，覺得譬如你海豚都有嗰種高等智慧噶嘛， 嗯、 但係有冇一個科技文明出現呢、嗯、t e c h n o l o g i c a l civilization 咧， 係 咁好明顯，海豚係冇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啊嘛，嚇冇一個高科技文明啊嘛，咁佢係聰明、啊、可能你都係話佢係高等智慧，但佢永遠就喺個海度悠哉悠哉嘅啫，係、 嗯、 嘛？咁所以佢即係話嗱，我而家係有100个呢啲咁嘅星球啦。是全部都擁有高等智慧的 了。 嗯。但究竟會有幾多個，或者零點幾個啦，即係係會衍生出高科技呢， 嗯。 係咪咁有一個 ratio 喇喎，有一個百分比喇喎。咁一路成落去囉，係咪好啦，咁但係呢最有趣呢就而家輪到我頭遮住位啦，移開少少啦。 呢、這個 L。 咁呢個呢就是大草 L。大草 L 有意思啦，最有意思啦，即係喺呢條 formula 呢就好多人係討論過啦，亦都係可以話最哲學性啦，亦都發人心醒啦，就係點呀，就係、是、話一個呢挺咁樣嘅文明嘅平均壽命， 哦、oh, ，the lifespan average lifespan of 一個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civilization， 系、 oh,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嘅定義喺度咧，就即係話可以利用呢啲咁嘅無線電進行呢個跨星際嘅通訊嘅， 系 啊，咁但係話喂，原來如果呢啲咁樣嘅即係高度發展嘅科技文明啊，係、oh, 會。出現，但原來佢每次出現咧， 好快好短時間， 係啦，冇好短命嘅，就因為唔知乜嘢嘅原因毀滅咗。咁所以，但如果係咁嘅時間咧，我哋即係話同佢建立起溝通個可能性就細咗好多咯、嗯。因為可能佢喺即係之前我哋未出現之前，就已經毀滅咗，係咁我即係冇意思啦，係咪咁所以呢原來佢原來呢個 L 呢要乘返頭一個 R star 呢就有意思嘅，因為大家有一個單位就係時間嚟嘅， 又唔 係 喎， 咁原來個時間呢就可以 cancel 咗嘅 in terms of 嗰、那個嗱，因為第一個因子呢大草 R 有粒星呢，即係嗰個 asterisk 呢就係、是、the rate of star formation 嘛，即係喺我哋銀河系入面呢新嘅行星嘅形成嘅速率，而最尾嗰個呢就係、是、一個高等嘅科技嘅文明嘅平均壽命，咁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單位就係個 year 喺度嘅，咁原來將佢一成串嘢乘埋呢個 year 同個 year 咧，就會 cancel 咗嘅，就冇咗個時間單位，哦、得出嚟咧、哦、全部就係一個 number 啦，係、 嗯、 一個 number 都唔係機率嚟㗎啦，中間嗰啲係機率 ，f n 即係四個 f 一個 n 啦、嗯，嗰啲係機率嚟嘅，係冇單位嘅，咁、 嗯、 但係咧你 r 係有單位㗎嘛，冇忘記佢話每年。即係喺銀河系面形成嘅星啊嘛，嘅、哦、數目啊嘛，咁咪星嘅數目囉，係咪咁但係呢所以你頭一個因子成最尾嗰個因子呢嗰、那個時間單位嘅 year 就冇咗，但剩返個單位係咩呀，就係、是、數目囉， 一個數字啫， 係啦，中間嗰啲就冇單位嘅，係、 啊、 ratio 嚟嘅，咁所以呢個 Drake equation 呢其實真係都幾精警嘅，咁、嗯、當然啦 Drake 當年都係20多歲啫，咁但係呢當然你可以講都係常識嚟啫， 咪但係有冇機會譬如話佢就算毀滅咗都好，咁佢發射一啲波出嚟咁之後 都有意思啊！這個有意思啦，冇錯啦。好啦，咁但係咧，所以卒之咧就係、是、去到呢個 N 啦、啊，即、就、係、是、最左手邊呢個大草 N 啦、 啊。 咁但係呢個大草 N 咧， 其實自從1961年提出以嚟呢，當然呢大家嘅猜測就可以餐廳共地啦，即係你又好樂觀嘅個 N 就好大啦，你又好悲觀嘅 N 就好細啦。咁但係起碼呢，其實過去呢廿幾年呢，其中嘅一個嘅因子呢，就真係取得好大嘅成就嘅科學家，就係、是、嗰個 FP 啦，即係第一個 F， 就係話原來我哋而家喺宇宙，唔係喺銀河系入面嘅 star，究竟有百分幾係擁有 planet 嘅呢？嘩，呢、這個咪就係 exoplanet 啦，我都記得好似喺呢個節目入面講過下㗎啦， exo,exo 啊， exoplanet 一般我哋亦做系外行星，即係太陽系以外嘅 planet 咁解㗎。咁過去呢廿幾年呢，我哋揾到嘅 exoplanet 呢已經係講緊幾千粒啦、 啊、 即係話有幾千個呢啲咁嘅 planet 啦，好緊要㗎。咁所以即係話呢，原來 planet 呢起碼有一樣我肯定，就唔係好罕有嘅， 嗯， 啊，即系呢个宇宙入面仲有好多嘢咧。咁但系呢个 planet 入面有几多系我哋叫宜居嘅行星咧 ，habitable 咧？咁因为作宜居嗰啲行星咧系好细噶嘛，即系比起嚟讲，因为佢哋揾嗰啲好似木星、土星嗰啲咁大嘅就好易啦，即系离我哋成几十光年、几百光年。咁但系如果几十光年、几百光年去揾一个好似地球咁嘅 size 咧，其实好艰难嘅。咁、 啊、 所以我哋而家揾到接近地球嗰啲咧，就相对比较少嘅数量，但系都有、啊。 嗯、 都有，當然有啲係譬如地球嘅質量嘅三倍四倍咁樣啦，但係三四倍已經好好㗎啦，即係有啲講緊係即係幾十倍一百倍㗎嘛，咁嗰啲又覺得冇乜可能啦，啲人咪即係唔係宜居嘅所謂 habitable 啦。咁但係即係好多科學家都相信呢，其實我哋而家越嚟越即係儀器越嚟越先進呢，可能真係揾到囉接近地球嘅質量嘅。咁、而佢覺得個數目都唔少嘅。 嗯。 所以呢即係嗰個 NE, 即係嗰個第二個即係而家呢度第三個因子呢，即係都可能我哋有信心㗎啦。其實係唔細嘅，咁、但係當然後面嗰啲我哋就原始，而家完全唔知啦。FL 即係有生命喺上面、，FI 有高等智慧喺上面，同埋嗰個 F 我諗係 T 嘅話，即係有科技文明喺上面嗰啲就唔知啦，係嘛？咁但係始終即係而家我哋嘅一般嘅科學界咧都覺得咧大草 N 嘅數字其實係唔細。於是費米呢個疑問咧、就真係越嚟越即係迫切啦，即係答唔到啊！真係我點解到而家都揾唔到呢咁樣樣。咁、於是呢就好多人提出好多所謂即係解釋。 解釋。 係咪咁樣呢嗱講幾個最基本嘅先啦、最基本嘅好易諗到嘅呢就係話其實人類係獨一無二嘅咁。因為我頭先講過嘛 ,FLFI 嗰啲我而家完全都未知㗎嘛。可能佢哋係零呢 就直情真係唔好外星文明。 係啦根 本就冇得睇啦。 人類就係只此一家便無分店嘅，咁、呢個就係解釋一啦。 係啦， 咁就冇得拗嘅，到而家冇得拗。你信就信，唔信唔信啦，係咪好啦，咁樣咧就解釋二啦。解釋二咧就係、亦都係等於嗰個 FLFI 係一樣嘅，所以呢條公式已經講曬㗎啦。費米嚟講就係話、喂，可能生命嘅出現咧都係相對普遍嘅，但係佢永遠都係生命， 就冇啲高等。 係啦，原來高等智慧生命咧，原來係一個 freak， 我哋叫做，即係一個 K 胎嚟嘅，係怪胎嚟嘅，即係人類根本就係、又係獨一無二嘅。即係而家宇宙可能咧就周圍好多星球都有生命嘅，但係佢哋最多都係去到恐龍咁嘅啫，係嘛？咁就係得地球先至出現到我哋咁嘅萬物之靈咁。咁呢個就係假，即係叫做假設二啦 ，hypothesis 啦。咁樣咧，第三咧，亦都可以咁講嘅就係話。可能高等智慧呢都係好普遍嘅、但係原來最多都係好似海豚咁頭先咪講過呢個啦呢、這個叫做假設三啦、就係話原來科技文明即係頭先我哋最後呢個 F 啦呢、這個字母 F 啦係零係、或者好接近好接近零呢、這個比例咁呢個又係囉咁已經係三個假設呢就即係解釋咗廢米啦但係好多人梗係唔信條氣係咪咁但係原來仲有好多喎其實我呢度都係由維基度插落嚟㗎當然我喺網上都睇到唔少嘅文章啦、但係維基我發佢都幾勁㗎啦因為佢列咗21個